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五朝早啊，八点十一分，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啊，嚟到咧2月9日年30晚嘅朝头早啦。咁大家咧系咪都呢几日啦？可能忙紧啊，会唔会都系准备紧啲年货啊，或者系食紧团年饭啊，去行年宵买紧年花咧？你哋嘅今年啊嗰个嘅消费嘅嗰个状况系点咧？想唔想使多啲钱啊？或者通常会使喺啲咩位置咧？可以打你18723咧，同我哋讲下你今年咧對於新年方面嗰個準備係點嘅？我哋咧呢一節都會同大家去睇下啦，即係喺酒樓方面個市道啊，或者係買年花方面嗰個情況係點嘅？電話旁邊咧請嚟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成講下。早晨啊，蘇萬成。 早晨， 早晨，早晨，先問一下啦。我見咧，即係報道咧，報紙咧問咗你唔同行家咧，大家嗰、那個講話今年個市道嘅狀況都有啲唔同喎，有啲話跌，有啲話升喎。你哋留意到係點啊？ 留意咗咧，團年飯咧個個都食嘅，跌就唔會跌嘅，升咧以經濟嚟講咧都唔會啊，升得好多嘅。所以嚟講咧嘅時間咧就已經響早兩個禮拜已經開始有人食嘅啦。 早兩個禮拜開始有人食，同譬如舊年去比較嘅話，嗰、那個狀況又點咧？或者即係好中好中意同疫情之前去比較噶嘛？咁你哋咧點啊？ 響舊年個比較咧，就舊年啱啱疫情咧，啱啱好似舒緩些少，但係人都係驚嘅，都係唔係好夠膽出嚟食嘅。由於啱啱疫情咯。放緩咗啊嘛，到2018年、2017年嗰陣時比較咧，生意額就唔會，我響呢兩個禮拜嚟講，總生意額兩個禮拜同之前兩個禮拜，2017年同2018年嘅比較咧，係冇少過嘅。 哦，咁即係其實都真係叫做回復翻咯，係咪滿意啊呢、這個水平？ 呢啲咧全年飯咧，中國人嚟講咧，個個都想坐埋一齊食噶啦，呢啲就係、是。生意咧，你話多又唔會多，少又唔會少，但係咧，即係少咗通脹嗰度啦。 我都想問一下，譬如講通脹嗰度咧，即係對你哋個影響主要係喺邊度咧？食材啊，定係人手，定係點咧？ 兩樣啦，食材啦，同人手啦。 個具體情況係點啊？你講下。 食材通常啲食材咧，由於運輸費啊，同經濟咧，都係經濟低咗啦，運輸費啊，工人嘅人工咧都係提高咗嘅，所以咧都有困難嘅。所以變咗嚟講，嗰啲食物供應咧，佢需要人手噶嘛，所以都係有影響嘅。 呢度有冇計過條數？其實係爭咗，有冇話一個百分比係爭咗幾多咧？ 聽未聽到啦？ 即係可能係人手同埋食材總共就加咗10%。 系啊 系啊，通常可能呢啲嘅即系成本咧，都可能会反映翻喺嗰个价钱嗰度噶嘛。咁其实有冇话可能啲套餐啊都相应加翻价？ 加我哋就加咗有冇5%度啦。 点解咧？那个有个落差喺度嘅。 拎到咁加太多，加太多人哋攞张菜单嚟睇啊，或者我啲小菜纸嚟睇啊，佢觉得贵咁贵，佢会却步啦。第日先食啊，过年先食啊。反正家庭式嘅冇乜所謂。 其實係咪行業競爭方面都見到？咁我都見有啲行家仔，你哋行家就會講話，可能咧過往大家疏爽啲，會買啲貴啲嘅餐嘅。咁但係咧，見到今年個狀況，大家都可能係啲比較經濟實惠啲嘅啦。你哋留意到嗰個情況係咪咁樣？同埋個競爭係點咧？喺行業之間？ 貴嗰啲套餐咧就比較少啲人食，多數都係。我哋公司可以自由選擇嘅，我哋叫小菜咧，我哋又叫乜嘢，我哋都可以嘅。所以嚟講咧，一早就爆咗棚噶啦，訂咗座位，我哋冇揀擇過任何客 喂， 系，请讲。 唔好意思啊， 好啊，阿苏曼成啊，如果可以咧，我哋继续讲下咧，即系嗰个嘅市道系点样嘅？因为咧，即系都见到啊，其他嘅唔同嘅一啲饮食嘅餐饮嘅协会啦，譬如就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咧，都有讲到嘅，就话咧喺深圳咧就系物价低廉啊，同款菜式咧喺香港食肆就可能系比深圳贵一倍嘅，咁所以咧可能都好多香港人就上咗去北上嗰度玩，顺便食埋團年飯先翻嚟啦，咁啊令到咧就對香港個餐飲業有好大嘅影響，咁變咗即係往年咧比較受歡迎嘅一啲比較貴啲嘅套餐啊，6888啊，8888嗰啲咧都後勁不繼喎，佢話咁啊形容話要降格去到3000-4000蚊咧，就係嗰啲先至係賣得最好啊，覺得都同香港經濟不景氣有關嘅。蘇曼成啊，你係咪你都認唔認同佢呢個講法咧？ 呢度呢樣講法咧，有少少認同，又唔係絕對認同。基本上咧，人係慳咗嘅，但係咧，你話食飯咧，佢多數養翻香港嘅。啊，食餐小晚飯都養翻香港，同嗰啲70-80歲嘅老人家，你點叫佢上去深圳食咧？啊，所以嚟講，我對於家庭食飯咧，係響翻香港咧，係100%嘅根本。 嗯，系咪都可能你哋今次做嘅，或者你收紧嗰啲订台啊，都系熟客嘅居多啊？系咪噶？ 基本上唔系熟客，好难接嘅。生客嚟讲咧，撞入嚟，根本我哋都冇咁多同事咧。而家我哋得翻70%同事到嘅啫嘛，所以人手系缺乏嘅。 嗯，喺人手方面，你又講下，其實而家即係你獲得70%同事，點樣做翻即係之前嗰個生意額？點樣做翻咁多客咧？咁？ 物价贵咗啦，第二，我哋接台咧，我尽量接少啲，接单70%嘅订台嘅啫。所以咧，有机会都可以翻到台。往年嚟讲咧，连三晚系翻唔到台嘅。 咁今年咧，翻台系翻即系翻两轮啦，定系点啊？ 翻咗一半到啦，50%到啦。 呢、這個其實係咪喺譬如疫情前係少啲見嘅咧？我見往時都係講緊話可以有兩輪噶嘛，而家我見大部分人都係話即係可能一輪或者最叻嘅都係一輪多啲嘅啫，係嘛？ 係一輪多啲嘅啫。由於咧好多家庭好早食飯，而家5:30已經嚟食飯噶啦。 咁其實對你哋嚟講係咪即係因為亦都冇咁多嘅客係留得夜啲啦？咁人手上面係咪可能唔使掹得咁緊咧？咁又 佢通常咧有啲5:30嚟食嘅，5:30嚟食咗嗰啲食完嘅，我哋可以翻到台嘅。佢食完都係7:30到啫嘛。 有冇話喺新年期間即係譬如要係揾多啲人手翻嚟，可能加價呢啲，可能都必須要做啊？你哋個情況係點啊？ 人手請啲所謂叫外援咧，做喺晚飯度做咧，根本佢哋唔習慣你公司嘅情況，係做唔到嘅。所以嚟講咧，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夥計嚟嘅。 咁你咪好難去填補翻個30%人空缺咯，係嘛？你即係成日都係生手嘅話，咁你就可能又冇時間去培訓。 反而我哋往年咧，都話啲人食飯咧7:00至7:30先食嘅，而家咧就人多數提早響5:30至6:00嗰陣食嘅啦，所以有機會翻到50% 台度啦。 咁可能都係用翻即係本身而家現有嘅人手啊。我見有一啲。系你讲， 人手比较熟习啲啊嘛。 我见有啲人咧话，即系可能嗰、那个时薪啊，都系加得比较多先至请到人。你哋嗰度咧要时薪几多钱，请唔请到啊？ 我冇请时薪嘅。我通常咧，我哋都系做晚饭嗰啲都系长工嚟嘅。 使唔使话可能咁成个月薪都要调高先得咧？定？ 我哋嗰行咧就唔需要嘅。你到时嗰个月。生意好咗，俾多啲錢個夥計咯，月尾，盡量。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苏曼成，同你倾到呢度啦。苏曼成咧就系伦敦大酒楼嘅副总经理啊。咁啊，讲到咧即系究竟今年啊嗰个团年饭嗰个市道系点样嘅？咁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你哋有冇出去食团年饭咧？你哋感受到嗰个气氛又系点样咧？又或者有啲人都讲，即系今日都有啲报纸就写咧，就话想去深圳啊北上嗰度食团年饭咧，反而就一台难求嘅。你哋又有冇一啲咁样相关经验咧？身边朋友佢哋嘅取态又点咧？可以打嚟7231咧，讲讲个情况嘅。咁旁边咧有阿黄先生喺度啊，早晨，黄生。 系早晨，早晨。 有啲咩意见想讲？ 啱啱听到你哋嘉宾讲话，即系香港而家即系个食肆嘅市道即系困难咧、 嗯。 其实我想话咧，系佢哋自己做衰自己嘅。喂，团年饭，你要人哋咧个半钟头食，要分头尾轮。喂，团年饭系一家团聚嘅时间。你咁样要人哋食法，冚冚声一坐低咧，全部送菜推晒上台，跟住食完之后就要走，你要做两轮时间，而家咪做衰自己咯。同埋啲伙计咧，完全冇服务嘅，问多两句，我冇时间招呼你住啊。咁样嘅态度，点去帮衬啊？ 黄生啊，咁你自己喺团年饭呢一个嘅选择上面，咁你会点拣啊？ 其实咧，之前我哋即系。十个八个人呢我哋都会去酒楼食嘅。但係每一次食完都係觉得好扫兴。之前都觉得冇乜所谓，唉，扫兴都一年一次啫。但係自从通返关之后呢，其实我哋而家都周不时都返上去飲茶啊，各样我都返上去食。我费事喺度食到呢受气。虽然话啲价钱呢而家话即係好多啲价钱话平啊，但係呢就全部都係食物呢就超差嘅。咁咧變咗咧，你哋全部香港嗰啲食肆好多都係做衰曬自己嘅服務，做衰曬自己嘅個聲譽，咁變咗啲人咪走咯。 你北上嘅體驗有咩唔同咧？咁 嗱，起碼人哋嗰啲即係有笑容先啦，多謝多謝啊，各樣樣都會有，你坐得舒舒服服，張台咧即係唔會話逼逼結結，同後邊背脊頂背脊咁樣，起碼舒服先，同埋而家交通又方便。咁你而家香港啲食肆你仲唔？盡量去改善下自己嘅服務態度啊，或者個環境咧，你根本就冇得做嘅，因為太過方便。我哋而家上去， 所 以你淨係喺度話咁啊，即係呢樣嗰樣，個個北上，你要諗下人哋點解要北上先得㗎，因為喺度消費到即係好谷氣啊！ 好多謝曬黃生嘅意見啦。黃生咧就講到話，即係喺本地食肆嗰度咧，可能係會有啲受氣嘅情況。佢覺得你哋覺得又係咪咁樣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1嘅。我哋咧而家又講講咧另外一個即係新年嘅時候都會可能做噶啦，即係買花。我哋揾嚟有本地花農千葉園嘅始創人楊小龍嘅。早晨，楊小龍。 早晨，早晨， 早晨。我見你之前咧，新年前你又話覺得咧，今年啲花咧，蘭花尤其是就開得幾靚下嘅喎。你而家見到嗰個狀況係咪咁樣咧？同埋嗰個銷情啊，可唔可以配合到你覺得啲花嘅嗰個狀態啊？ 今年本嚟咧，以為第二年開放應該好好嘅，見到咧，今年啲花開得靚，又有啲人提早嚟買花，跟住估唔到呢個天氣咧嚟啦，呢個圍繞年宵咧搞到啊，全部影響咗一大半。 嗯，係幾時開始你留意到即係可能個圍繞年宵受影響啊？同埋個實際影響係點樣？可唔可以講清楚啲？ 係呢幾日咧，啱啱入去買嘢，開始啊轉天氣轉凍又落雨，變咗嗰啲蘭花又怕凍又怕雨水。所以有啲咧，如果系真系要嚟买花咧，又惊咁样咁冻，又有落雨啊，少咗啲人嚟买花。 嗯，我可唔可以讲下，其实而家形容下咧，即系其实喺年宵啊，你见到嗰个嘅人流啊、销情啊，其实系点样啊？ 人流咧系好过以前嗰啲，净系卖兰花。今年有啲干货啊嘛。 嗯， 人流就多，但系啲落雨咧变咗咧就唔方便攞盆花走，所以啲花到而家咧都喺维，即系入维园嗰啲货咧，本嚟移咗2000棵咁啊一个档口，应该今年移咗埋到1000棵都，我本身呢边都差唔多啦。 咁呢个数字同往年比起上嚟系一个咩概念啊？咁 即系如果喺维园卖咧，应该今日拉屎一夜啦，你点样搏都冇用噶啦，即系你搬货都搬唔到入去啦，四周围都封路啊嘛。 所以最多铺头而家有啲货卖晒，咁啊人都货入去啦。 哦，咁有啲乜嘢即系策略啊？咁今晚系咪其实已经冇货噶啦？定系点啊？你嘅意思系？ 货就都喺度，但系你到时人流多咧，即系变咗货又入唔到去。咁琴日前日呢两日咧又开始震动，今日更加冻。咁啊啲兰花咧如果冻亲咧，亦都系烧烂，所以我哋最多咧铺头嗰啲货卖晒就唔会再入货啦。 哦，你冇咁即系你都预计今晚可能系多人嘅。 系、啊，应该多人噶啦。 你而家咁 几年未试过呢个年宵啊，有干货啊嘛。 嗯，你而家咁样去睇，即系成个你估计啦，可能成个生意额同譬如旧年比啦，又或者之前可以开年宵嘅时候嗰阵时嗰个比较会系点样啊？ 如果今年喺维园呢个年宵出售个货呢，应该少过往年以我自己个铺头嚟讲，应该一斤都少成半喺度。 少成半啊？ 系。 成个少成半。咁你头先讲话净系维园就可能有咁嘅状况啦。咁但系你有冇其他地方？譬如系咪去你个农场啊？亦或是今年都多咗好多啲地区嘅，可能有啲嘅夜市噶嘛？咁有冇去呢啲地方嗰度摆档咧？ 地方就少啊！嗱，如果我花场，而家今年发现咗有人提早嚟买花，嗰啲咧醒啊，嗰啲、即系有多提早啲买花。但系咧，维园我哋以前都系预咗一个铺两千棵喺度卖啊嘛。但系今年咧个效果唔系好。 嗯哼，咁你有冇留意到，譬如大家即系买花嘅时候嗰、那个疏爽程度又系点样咧？通常系大概会人均消费几多咧？咁？ 如果买大盘嗰啲人咧就少啊，即系买两棵三棵嗰啲人就比较多。 嗯，即系啲细棵嗰啲花。 细棵系。 吓、啊，你点去睇啊？其实同往年系咪都差唔多？同埋你有冇估即系问下啲客点解嘅咧？ 冇得问，啲客嚟啊睇嘅啱啊。我前两日已经一百蚊两棵啦，已经睇透啊！天气咁差，卖唔喐噶啦，尽量去得好啊，去咗去嘅先啦。今日应该卖晒啊，收档啦。 有冇话边啲花种可能吸引啲啊？可能即系下年都可以再继续种多啲嗰类。 今年其实种嗰啲兰花，全部啲品种都好靓，好靓。到而家出去啲开始卖一百蚊两棵嗰啲都系好靓嘅，但系冇计啊，今日拉市一夜啦。 嗯，我见你之前就讲话，即系预今年就系咪廿万左右去即系租嗰啲档摊啊咁样。咁其实而家睇翻 廿几万啊，今年用到 系咪贵过旧年咧？咁我见你旧年好似定系今年租得多啲咧？ 系啊，贵过好多。我往年咧，16个摊位用20万左右，今年咧11个摊位咧用咗26万几。 嗯，呢、這个其实仲有冇多啲额外嘅成本？因为我见今年有个好得意嘅，就讲话咧以前啲档摊就有两层都得嘅，但系今年有个高度限制。 所以初话高度限制揾专家签啊嘛，所以我哋就冇去揾啊嘛。之前我哋有啲工程啊，揾新專家簽咧，都係要幾萬蚊，嚇到我話專家簽住，所以我就冇去揾咯。原來到嬲尾咧，佢啊捉棚去師傅去簽就500蚊就個價我啦。咁我哋已經都搭好曬棚，所以冇去搞。 哦，即係呢個可能係下年就可以即係去做一個嘅有個經驗喺度啦。咁如果今年咧，即係頭先你講話今年唔會再買換新嘅花入去維園，但係咧就可能都賣曬就算啦。若然真係賣唔曬嘅話，其實啲花通常點處理㗎？ 其他人我唔知道，如果我自己嗰度，我自己係種植㗎嘛。 嗯， 即係有場喺度，長期都係有出售啊嘛。 嗯， 即係派發俾花店啊，所以我哋最多就車運翻嚟咯。 OK， 呢度会唔会有啲额外成本啊？咁， 好难计嘅，都系成年计啊！我唔同佢哋话做一个礼拜生意啊嘛。 哦，可唔可以即系都我听到你嗰、那个嗰、那个今年个感觉，好似都唔系一个好欢欣咁样嘅状态，可唔可以形容下？其实你对成年今年嗰个市道个感觉系点样咧？咁 感觉咧，初以为今年一定好啊，其实咧又好差嘅，到而家先知道啊，唔掂啊！ 好啦，多谢晒你，杨小龙倾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意见，可以继续打嚟18723，转头翻嚟嘅再千禧年代。

早晨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咧，只系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跟住提一提你啦，一啲年宵嘅封路啊，喺港岛区维园由于有年宵市场啦，由而家至到第日嘅凌晨三点钟，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封路噶。咁另外喺今日下昼四点钟啦，至到第日嘅清晨三点钟，铜锣湾嘅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旺角嘅花墟咧，亦都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嘅。由而家至到二月十号啦，即系年初一嘅朝头早八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咧都会临时封闭。咁观塘有年宵市场啦，由下昼三点钟至到第日嘅凌晨四点钟，福宁道、福塘道同埋佳年道咧都会封闭。咁荃湾啦，由下昼三点钟至到第日嘅凌晨五点钟，启康街、启智街同埋介乎路德围、大河道之间嘅海霸街咧都会封闭。咁屯门啦，由今晚嘅六点钟至到听朝早嘅七点钟，天后路、新合里同埋部分嘅新安街、兴旺街同埋红墙路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咁而元朗咧，都系有年宵市场啦，强业街咧而家都系会封闭噶，至到听日嘅下昼两点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述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英慈。讲起春天呢，历史上所有民族都喜欢春天的。因为春天呢是接住冬天而来的。经过一个冬天寒冷，突然间万物生长，这个世界充满了绿色，大家当然是喜欢春天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9日，广华医院病人呼吸机喉管松脱，情况危殆。医管局应对农历年假期服务高峰，增加诊症名额。警方称有不法分子招揽非华裔偷渡客做外卖员，拆账逃利。美国参议院通过推进对外援助法案，约60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跟进下咧，就系广华医院啊，寻日交代咗一单咧有病人嘅呼吸机甩喉嘅事件啊。咁咧就讲到喺广华医院内科隔离病房，一个系有开放性肺结核嘅大概50岁嘅病人咧，喺星期一嘅时候，佢嘅呼吸机个喉管咧就松脱，病人系一度失去意识同埋心跳，经抢救之后咧，个情况仍然系危殆嘅。咁寻日咧喺嗰个嘅记者会嗰度咧，见到广华医院方面嘅医生。他们交代的时候都讲到，就是在12月中的时候，16号一个病人就是入住广华医院的。咁咧喺星期一嗰阵时咧，2点半咧，佢系去到内科的负压病房嗰阵时都系清醒啦，咁要用呼吸机。咁咧系到3点20分就医护离开咗病房啦。到搭救咧就再入房嗰阵时就冇发现有异样嘅。咁啊10分钟之后个医护又离开啦，直至到咧就系去到4 12:40，即係唔夠一個鐘頭之後咧，再入翻房咧，就發現個呼吸機個喉管就鬆脱。咁呢一度咧，即係點解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嘅咧？尋日咧個交代記者會入邊咧，簡單嚟講就係、是、個呼吸機係有一個警報系統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喺嗰個嘅負壓病房入邊有兩道門啦，所以出邊又聽唔到呢一個聲。咁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嘅咧？而喺遙距嘅嗰啲嘅監察系統入邊，點解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咧？今日咧，我哋就請嚟有養和醫院深切治療科主任李慧全醫生同我哋傾下嘅。早晨啊，李醫生。 早晨。 早晨啊，不如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呢啲事故咧，即係個呼吸機個喉管咁樣甩咗咧？是不是一个即是很罕见的，因为有没有人发现其实 很少会出现的呢些情况。 其实都不算很罕见，如果你记得的话、2016年在屯门医院已经出现过同样的事情了。 是。 那次都是个呼吸机喉管在个深切治疗部里面。咁咧就甩咗之后个病人就又是出现心脏停顿。咁其實好巧合啦，可能同樣地都係鄧入成醫生當日喺嗰度做顧問醫生嘅時候出現嘅情況嚟啫。咁所以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即係呢啲事情 on and off 就會發生。咁其實有啲唔好彩啦，咁都係鄧醫生壓下嘅管理嘅時候出現。咁似乎好似冇吸取過任何教訓，就俾同樣嘅事情繼續發生。 当年的那个事件的那个原因和今次讲的这个是不是都可能有些不同在这里呢？因为其实广华医院两年前是不是三年了，现在21年的时候再入去，即是再重新开放，然后理论上已经有一些新的科技在这里，又说有警报，但是跟着响了又没有人听到、啊。 都是的，他有他自己这件事的道德性的。正如你说他是新起的一个的一栋大楼，不是医院，一栋大楼。他将旧有的系统摆入去新的病房，其实个环境不同了。他有没有测试过这个系统是不是真的运作到、可能测试的时候只是摆好那个那些仪器开来看看得不得。咁得就当得了。咁普通嘅病人入去其實可能冇乜問題，但係我相信佢哋測試嘅就未必會好仔細地，例如好似今次呢件事嘅病人咁，佢攞個呼吸機，攞啲其他監察嘅儀器入去，去測試究竟呢一啲儀器有冇影響嗰、那個WiFi 或者係嗰啲嘅警報系統嘅運作啊、收發啊咁。可能今次就係因為呢啲儀器係影響咗，所以佢先至會出唔到嚟嗰啲嘅聲號，而喺個中央監察系統嗰度，即係睇唔到咁。咁呢個可以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唔知道，可能要等佢調查先得。咁呢件事係有佢自己即係呢一個嘅獨特性嘅。咁呢個係其中即係一個可能性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喺一個其實唔適合嘅環境裏邊去處理呢一類病人。昨日好像都讲过呢，他们的病房有成40个病人得7个护士，其实不是很合理和不是很理想的。其实个 ratio 是大约1:6，还要是处理一些其实需要很多护理的一些病人。咁所以如果你把一个这样的病人在不足够的护理的情况底下，根本呢护理不到。咁而且佢哋可能已經做到咧，冇時間翻去個 nursing station 嗰度坐喺度睇住嗰啲儀器，所以唔好講話佢係收唔到啊。就算佢收到咧，其實佢都冇人喺度睇住，出現咗問題，響咗警報都唔會有人知。咁所以佢nursing嘅人手唔夠咧，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 你讲呢两个嘅点咧，我都想有啲跟进啦。即系头先，首先讲到咧嗰个嘅可能系测试嘅问题嗰度，即系而家可能就系因为你估计啦，就有机会系啲信号可能接收得唔好，以至到咧就系喺个双重嘅门入边嘅嗰个负压病房、隔离病房嗰度咧听唔到啦。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应该咧就有一个嘅后备嘅，应该就系喺个中央嗰个监察嗰度系会睇到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嗰度又断咗一个信号啦。咁其实你哋有冇一个譬如其他嘅方案嘅咧？点样能够系做到一个好啲嘅警报咧？呢一度 其實在我自己現在工作 ICU 裏面，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好像 BB 仔那些遙控遙距監察那些這樣的系統，開個有個 speaker 在個床旁，有個 speaker 在房門口，其實在裏面的聲音就已經可以在門外面聽到了，那又簡單又實用，就即係呢啲遙距咁嘅 WiFi 嗰啲，有時候咧都即係斷咗線都收唔到嘅。即係我諗會比佢更加穩陣。當然我都唔知佢隔咗兩道門得唔得啦。隔兩道門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平時 ICU 如果隔一道門咧，其實呢啲嘅聲錄咧係好容易出到嚟。 其實呢個病人你睇而家現有嘅啲資料咧，佢咪要一個需要去到一個嘅負壓嘅隔離病房嗰度去處理，抑或是其實唔使咁樣有兩道門，咁咪可以減低呢啲風險啊？係咪噶？ 其實咧，開放式嘅肺癌病係真係需要一個負壓病房。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要中間佢嗰度之所以有兩道門咧，中間有一個我哋叫 empty room 嘅地方係俾人哋去即係換衫啊？咁樣咁咧就隔開咗，即係裏邊同走廊啊，即係會隔離得好啲啊咁。咁但係其實經過咗沙士，經過咗 COVID，ICU 理論上係應該具備咗處理呢一啲嘅會有即係感染嘅會有傳播風險嘅病人嘅能力先至啱。咁其實點解要離開 ICU 嘅？我諗主要係因為都喺 ICU 住咗好耐。即係由10月16號住到1月5號，所以佢哋想騰空翻張牀出嚟，唔想再俾佢繼續用張牀嘅。即係我估計啦咁啊，因為你用緊呼吸機嘅病人，其實離開 ICU 本身都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嚟嘅。 至於頭先咧講到喺人手方面咧，尋日咧都見到鄧醫生咧有回覆過嘅，鄧錦成醫生佢就話咧，當日有7個嘅護士，2個嘅助理員喺度，話呢個咧係隔離病房正常嘅護理人手配置嚟嘅。咁而咧即係病人大概頭先都講啦，就40個，而喺總數以下嘅就話80%左右。咁即係佢哋嘅形容咧，就係呢個一個正常嘅人手配置。頭先你又話覺得呢一個可能都係會已經未必。是足够的状况，即是怎样去衡量怎样为之啱的呢？其实 有两种的看法。第一就是究竟那个所谓护士对病人那个的比例，那是经过了 COVID 之后，其实有些研究有些 paper 都讲过关于这个隔离病房的人手护理人员和病人的比例的。有啲地方或者有都啲文獻上，多數其實咧呢一類隔離病房，如果係確診嘅病人，其實嗰個護理人手大概係1:3，即係一個護士係3個病人。但係如果係即係懷疑嘅啫，因為好多可能唔係嘅，淨係發燒係其他普通感冒咁。懷疑個案嘅隔離病房咧，佢嘅人手大概係1:5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 COVID 嘅時候係咁樣嘅隔離病房嘅配置，咁你而家即係如果40個病人嘅病房咧，咁如果得7個護士，咁其實大概1:6，就仲差過即係一個所謂懷疑新冠嘅一個比例。咁當然呢個其中即係一個睇法啦，即係用所謂比例，但係其實咧護理人手咧。是好睇工作量嘅。如果有一個咁即係需要咁多護理人嘅工作嘅病人喺個病房，其實你得7個人，其中一個護士可能已經係全程做曬呢個病人，都唔使做其他病人。咁你變咗人手上面會更加少咗。其實我哋會有時係睇嗰啲人即係病人嘅需求。就多過淨係睇有幾多個護士、幾多個病人嘅比例。 其實咧依個嘅個案咧，因為佢係個護士咧見到佢就係55分、3:55離開個病房，到咧4:40咧又再入翻去啦。其實咧，你如果睇個時間去睇嘅話咧，有冇話見到呢一類嘅病人見到佢個狀況要幾耐就可能要去檢查一次嘅啦？ 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唔穩定嘅病人咧。都最少每個鐘頭會度一次生理體徵，但係呢個只係講緊去度生理體徵嘅啫。 正如剛才講，其實咧好睇個病人個需求去監察嗰個病人嘅。咁所以咧，除咗睇身體體徵之外咧，好多時候要去睇下個病人有咩需求，去決定究竟幾密要入去。不過喺呢啲隔離病房咧，有個困難就係佢每一次入去要再著曬保護衣入去。做完嘢出嚟再除保護衣，其實咧成個過程好快速，花好多時間。所以好多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好少，好似平時我 ICU 咁咧，就係好頻密咁入去睇個病人。其實個病人除咗即係睇住身體體徵之外，要睇佢有冇痰啦，睇佢上唔上唇啊。佢尤其是呢個病人，佢明知佢會好多時候會好 agitate， 即係好反覆喺度喐動啊咁，所以佢哋先至要用綁手帶綁住咁。咁你要睇一個病人本身嘅狀況啊，又要又會睇佢咁大小便啊之類。咁好多嘢其實都要跟進，就未必係話一定係好 quick 叫啦，五分鐘、十分鐘定係一個鐘。 嗯，但我見咧，其實就係、是今日都有啲報紙就訪問到有其他醫生都講啦，話即係病人咧，佢哋個頭頸活動令到呢啲喉咧鬆咗啦，其實就唔係一啲好罕見嘅事情嚟嘅。而都見到許樹昌教授就話，如果病人缺氧，可能五至十分鐘，其實就已經會有一個嘅缺氧性嘅腦損傷啦咁。其實如果話好容易就可能會甩咗，跟住甩咗好短時間就已經係會造成一個好大嘅損傷嘅話，呢一啲嘅病人有咩建議？個譬如個護士護理員去處理佢嘅時候，應該要點樣去做咧？ 正如頭先講咧，其實可能呢一啲隔離病房嘅護士根本都好少處理啲病人，所以佢哋唔會好知道。可能心里边或者个脑里边冇一个呢一类咁样样嘅 complication， 即系会甩喉呢一个状况喺脑里面出现去监察。咁所以咧就系、是、你要去睇个病人，去睇住个病人会唔会甩喉。第一，第二就系、是、即系咁，不过佢哋隔住两道门，根本都好难睇。咁第二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喺处理呢啲喉管嘅时候咧，喺个呼吸机嗰度其实有一个架咧，去晾住呢啲或者固定呢啲喉管。咁好多時候，我哋喺固定啲喉管嘅時候咧，係會特登即係伸長一啲，留翻一啲嘅長度俾佢個病人喐動。個病人喐動嘅時候，冇扯到嗰個喉管嘅咁緊要嘅時候咧，咁佢就唔會咁容易整粒嘅。咁而呢個病人，我相信佢留咗 ICU， 即係三個禮拜都要用呼吸機咧，相信佢已經做咗一個我哋叫器官切開。嘅手術噶啦，即係佢個喉唔係喺口入去，係喺頸嗰度做咗個手術，打啲喉喺度。咁呢一啲可能佢更加需要即係睇住佢，唔單止會掹甩個喉管呢個症，連嗰條喉都會掹甩。咁所以咧就呢一類嘅病人其實根本係需要好密切咁去監察。 嗯，我见咧，寻日就都讲咧，会成立一个独立嘅调查委员会去睇嘅。你有冇话简单总结啦？嚟紧应该有啲可能咩方向啊，或者应该有啲乜嘢嘅建议，可能系需要有嘅咧？ 其实头先提咗几点嘅，我谂当系一个 summary。第一咧就系、是、究竟佢点解喺个中央嘅监察嗰度收唔到，即系大嘢到，佢话系嗰个接收唔到个信息，咁多數咧，我睇落去咧，可能都係喺個病床發送嗰個地方發送出嚟有問題，因為其他病人嘅 monitor 冇事嘅話，就唔應該係接收有問題。咁所以佢哋真係要睇點解嗰個地方發送突然之間唔得咧，係唔係頭先我講呢一啲床旁嘅儀器、呼吸機啊、其他監察嘅儀器啊，影響咗佢呢一個運作，而以前係冇去 test 過。冇去試過，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佢哋要睇啦。第二就係、是、其實基本上呢一類病人係唔係應該擺喺呢一啲嘅病房咧？咁如果要擺喺病房，呢一啲嘅護理人員有冇足夠嘅在職訓練去處理呢啲呼吸嘅病人？有冇足夠嘅人手去處理呢啲呼吸嘅病人？如果擺咗一個需要咁多護理嘅病人喺度？是要加多一些護理人員，定是停止減少了接收其他病人呢？那這一類的事都要去處理，要 去留意去看。那、是啦，就是以前都有人問過，好啦，調查完之後，是不是應該要去有一個 負責或者有個要問責的人去睇咧咁。咁我自己睇落去，根本成件事係一個行政嘅失當，多過係一個護理或者係一個臨床失當。 好多謝曬李慧全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啦。咁對於咧，尋日講到廣華醫院有病人啦，個呼吸機嗰個甩喉嘅狀況，大家聽完之後嘅感覺咧，或者感受啊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1嘅。有冇啲護理界嘅朋友，可能你哋咧又會即係比較了解，其實呢啲嘅病房運作係點樣嘅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解説一下。我哋電話旁邊請嚟另一位嘅嘉賓，有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友嘅。早晨，林志友。 係，早晨你好。 你點睇呢件事啊？ 呢件事我都覺得係即係另一次咧，即係令人失望嘅一個事件咧，因為咧就係佢嗰個護理期間，醫護人員咧即係單靠機器嗰個運作咧嚟到監察嗰個嘅病人嗰個嘅包括注射藥物啦，或者好似今次咁樣一個監察衞生指數嘅機器咧，係冇發揮到一個嘅本身個效用。咁令到病人咧就系即系受到严重嘅伤害啦。咁所以即系嗰个即系当然啦，事件就发生喺五号啦，到琴日八号咧先至即系有个公布喺呢度咧，都令人有啲即系失望嘅。咁或者我哋讲翻嗰个护理嗰方面先啦，即系嗱，我哋都理解到咧，就我哋好难去期望咧，就医护人员咧就系坐喺床边就住每个病人咧去即時監察嘅，咁但係喺嗰個人手方面，會唔會話即係如果你即係有足夠人手，可以即係有密啲嘅時間去巡房啦，監察每個病人嘅一個即係啲心電表徵啦，同埋或者儀器嗰啲嘅度數啦，咁就唔係咧完全依賴咧一部機器咧，就喺嗰個嘅傳送嗰個嘅系統嗰度咧去發揮佢嗰個作用嘅。因為今次嚟講咧，就係嗰個即係儀器咧，似乎好似發生咗一個問題，就唔能夠將個信息咧就發送到去嗰個護理嘅個中心嗰度啦，去有個警示喺呢度啊。咁啊，雖然嗰部儀器咧就係有個警報啦，咁但係好明顯就係話，因為你隔咗兩道門，咁而嗰個醫護係聽唔到咧，呢個都係即係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即係無論呢啲事件嚟講咧，即係我都同意剛才李醫生所講啦，即係呢個似乎一個行政失當，就多過一個護理失當。因為呢啲機器咧，如果本身係有一個嘅警報嘅作用，而即係當時係冇發揮嘅話咧，咁即係大家一定會質疑嘅，就係話嗰部機器本身係咪即係一個正常功能嘅一個嘅機器咧？又或者一個系統上邊咧，即係嗰個傳送嘅嗰個嘅個運作咧係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即係如果你發生事件三日之後，你走出嚟即係公布呢件事咧，都話唔到俾大家知道究竟嗰個嘅即係嗰個警報儀器出咗啲咩事嘅話咧，我哋都覺得係即係有啲唔係好理想嘅地方。 頭先咧，李醫生都講到佢即係估計啦，會唔會係譬如新大樓係啟用咗之後，其實喺嗰個嘅做嗰嗰個測試嘅時候咧，做得唔夠細緻。你覺得呢啲係咪啲可能係有機會嘅方向？ 呢個係其中一方向啦，但我哋就即係當然唔應該有呢個推測。其實我相信醫管局咧都有一個責任咧，喺過去呢三日咧，係作出一個好即係基本嘅調查，話到一啲好基本嘅即係資訊俾大家，究竟係發生啲咩事，係嗰個接駁嘅問題出事。即係如果你三日都查唔到，出嚟講你就話要成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然後再揾其他人去查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即係究竟呢三日發生咩事，係咪咩都冇做過咧？係咪咁忙咧？去即係唔俾一啲即係緊要嘅資訊俾大家，因為而家即係我哋都記得啦，過去喺上年咧幾個月之前都發生過一個新生嬰兒嘅ICU 咧，就是、一個注射藥物嘅儀器咧，就冇發出嗰個嘅警號啊，嗰個注射係冇發生到咧，而即係因為個 BB 係因為咁樣死亡。咁所以喺個系統上面，如果你單靠儀器嗰個發揮一個警報作用，嗰個警報作用係失效嘅話咧，咁可能導致嚴重嘅傷害同埋甚至死亡，呢啲係實例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話我哋人手唔夠，我哋要用啲儀器嘅話，咁行政嘅 嘅層面嚟講咧，都要確保呢啲儀器係正常運作噶嘛。不論本身佢嗰個嘅個機器啦，又或者嗰個傳送系統嗰度咧，你都有即係一啲嘅維修喺呢度嘅，或者係測試嘅。咁你新醫院嚟講，新大樓係咪就係冇做呢啲嘢？咁如果冇做嘅話咧，咁我相信管理層就有一個好大好大嘅。 嗯，林志由，我哋咧都想有几个问题咧，转头翻嚟再继续问下你啊。九点钟之后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我哋都会继续跟进咧。头先讲紧嘅呢一个问题，有咩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 2024年2月9日，广华医院病人呼吸机喉管松脱，情况危殆。医管局应对农历年假期服务高峰，增加诊症名额。警方称有不法分子招揽非华裔偷渡客做外卖员，策将逃离。美国参议院通过推进对外援助法案，约60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有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由咧讲翻啊，就系广华医院个呼吸机甩喉嘅事件嘅。咁其实头先咧都讲到啦，就系话如果单靠一啲仪器嘅问题去仪器咧嚟到去做一个警报嘅话咧，其实呢度可能系需要有多啲嘅配合先至得嘅。林志由啊，呢一方面你觉得即系点咧？嗱，你又需要有啲仪器可能去做个警报啦。咁但系其实系咪有啲乜嘢要配合咧？譬如头先你都讲到维修啊、测试啊方面，定系其他嘢需要配合咧？你觉得？ 我相信喺个人手嗰方面咧，都系一个即系叫做最后嘅防线咧。就当呢啲仪器去失效嘅时候咧，嗰、那个人手系咪即系可以即系补偿到嗰个嘅即系仪器失效嘅时候咧？病人嗰个嘅安全系即系受到一个最基本嘅保障。咁喺涉事嘅病房嚟讲咧，即系嗰个病人如果系要需要依赖氧气嘅话咧，而佢系有机会系移动嗰个身体嘅话咧，咁呢个可能系属于高危嘅。因為即係第一，佢係有一啲即係嗰個能力去即係喐動，而令到嗰個嘅氧氣嘅設置咧係即係整鬆脱咗嘅話咧，咁而嗰個病人係需要極度需要依賴嗰個氧氣嘅話咧，即係同埋佢亦都可能即係處於一個即係昏迷啊或者半昏迷嘅狀態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可能要喺嗰、那個巡查嗰度咧，就要做多啲功夫啦。即系好似刚才你医生讲话每个钟，咁但系咧，亦都即系当然有啲讲法就话，如果你病人缺少咗氧气5至10分钟，就可能会令到个脑部咧就严重嘅损害嘅话，咁呢度可能就话要即系嗰个将嗰个一个钟头嘅时间去即系调低啲啦吓，即系嗰、那个譬如话9至啊半个钟啊咁样，咁但系。都是不能够符合你5分钟至10分钟这个高危那个的时间。所以可能就是说在那个的病房来讲，如果去部机好像今次这件事件来讲，部机本身是发出警报的。咁但係呢，因為嗰個嘅隔離病房佢有兩道門呢，令到嗰個嘅即係個護士站嘅人員呢就唔能夠聽到呢個嘅信號話呢，咁就可能即係要睇下嗰個警報會唔會話係有即係可能較大聲啲啦，因為我而家知道嗰個傳送嘅地方呢可能失效嘅話呢，本身嘅警報會唔會即係發出比較大啲嘅聲響，而即係可以即係警示到嗰個嘅醫護人員即係去即時作出反應。咁但係呢一系列嘅事情呢，即係我哋即係好似我哋係一啲叫做外間嘅人啦，去睇呢件事呢，即係大家都好似叫做即係指指點點呢，其實都唔係好恰當。我亦都唔係一個護理人員，唔係醫生啊。咁但係如果每次呢啲事件都係靠一啲外行人嚟到去指點嘅話呢，呢個都係好唔理想。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即係睇返呢，其實嗰個醫管局呢，不論醫院又好呢，醫管局嘅管理層呢，對於呢啲事情呢都唔可以話即係即係輕輕即係大過的。因為如果你這個系統是出現過問題，不是個別那個機器的問題的話呢， 你哋要重新审视翻，究竟医院系咪仲系一个安全嘅地方去照顾病人？ 好，林志友啊，最后咧，可唔可以一句讲，你觉得其实呢一件事咧，应该几时咧，同埋披露几多嘅资讯咧？ 我觉得即系事发当日，即系应该已经系向呢个嘅公众咧发放呢个信息。调查嘅话，固然我哋要俾时间佢啦，合理啦。但系隔咗三日，佢都唔去，即系俾大家知道究竟个仪器点解嗰个传送嘅嗰个信息系未能够去到护士站咧？呢、這个我哋会觉得好失望。 好多谢晒林志友，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又同大家讲下啦，嚟紧新年假期嘅睇医生系点样咧？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隆重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衷心祝福你。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啊！新一年希望大家好像我们精灵一点咁样啦，就将呢个健康的信息带俾你身边的人。因为我发觉健康真系无价噶，所以希望大家咧今年代代平安嘅咧就系满满嘅健康同埋满满嘅幸福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龙年行运一条龙。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寻日朝头早咧同大家讲过，就系、是、急症室咧有一个新嘅退款安排，年三十到年初九嘅时候咧，如果大家去嗰度排急症室啊，排到咧一段时间都真系可能等唔到啦，咁啊想离开嘅话咧。是可以在24小时内呢就是登记之后啊 ,24 小时内呢就申请返个退款嘅。咁其实呢即係究竟有啲乜嘢嘅替代安排呢，如果唔係急症室睇，其实仲有啲乜嘢嘅方案呢，公营私营方面系点样呢？咁尋日都有见到呢，就係医院管理局啊有出嚟就讲到呢一系列嘅措施嘅安排系点嘅。咁我哋今日呢就请嚟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呢讲讲究竟措施系点啦。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主持。 早晨，早晨。不如先讲下啦。其实咧，嚟紧有啲乜嘢嘅安排啊？大家如果真系新年有咩头晕身庆要睇医生，其实系可以点啦？ 系，或者我都代表医管局啊，祝各位听众都系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先啦。咁我谂咧，就成个新春假期咧，我哋都系会睇到喺过往嘅经验咧，喺尾段即系初三四同埋之后咧个翻工嘅日子咧，都系会比较上系挤。多人嚟睇醫生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就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咧，係希望能夠減輕我哋個壓力嘅。咁包括喺社區上面嘅支援啦，好似就係話我哋會加開一啲嘅政府門診嘅配額啦，大概係8000个啦。另外我哋亦都會由14间加開到18间嘅啊。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個人手啊，同埋一啲老人科嘅支援會喺急症室方面嘅，就好似如之前你提到啦，咁就除咗住院以外咧，我哋今年都會有個新嘅特別安排，就係話會喺農曆新年嘅期間咧，就能夠容許病人如果喺佢登記後，而佢亦都睇醫生之前，如果佢真係有其他嘅途徑去睇其他嘅醫生咧，咁我哋都俾佢可以退款嘅。咁目的都希望俾市民能夠更加有彈性咁樣去睇醫生，同埋減輕我哋急症室嘅壓力啦。 逐樣逐樣講啦，因為今次呢一個咧急症室退款咧都係比較新啲嘅安排啦。其實有冇話預計真係可以係喺年初一至四啦，特別係即係有機會係舒緩到急症室幾多嘅壓力，又可以分流到幾多人？是多少病人不用再繼續等的 啦。其實我們這個特別的安排呢，我們真的首要的目標呢都並不是說希望將一些病流分流了的，但是根據我們過往的數據，例如2023年呢，其實我們有大概7% 的次緊急和非緊急的病人呢，大約80,000人呢在急症室登記了之後呢，他們是會離開了急症室的。那我想這個都是我們現時可以粗略估算的一個數目啦。但是如之前所說，其實我們整件事真的是一個利民的措施，因為過去我們都覺得很多病人他等候期間其實他想走，但是亦都不能夠退款，那我們就希望這樣增加個彈性咯。 就住這個安排呢，昨天我們都有跟私家醫生談到，亦都有跟病人組織談，病人組織呢其實就有個提議的，其實就是彭洪昌他有個提議呢，就是可唔可以？譬如180蚊個登記費，我俾咗你，如果我而去申請啦，跟住一個月之後先再俾翻咧，其實對病人嚟講都係有一個麻煩喺度嘅。可唔可以直情咧，就係醫管局同某一啲嘅私家醫生佢哋係有一個嘅聯繫嘅？咁我去睇某一個私家醫生嘅時候咧，直接嗰180蚊就喺嗰度俾咗啦。咁呢啲係咪都係將來可以考慮嘅方向啊？ 係，即係因為今次我哋都係一個特別安排，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叫做先導嘅性質啦。咁其實無論喺個流程上、付款上、退款上，其實各樣嘅意見我哋都歡迎嘅。咁所以即係我諗唔同嘅意見，我哋之後都會搜集，就睇下會唔會將呢個嘅安排能夠去繼續去推行啦，又或者會唔會能夠做得更好嘅。咁樣都即係多謝曬呢啲意見啦。 會唔會都有啲標準，即係可能喺初購之後點樣去審視究竟點樣呢一個嘅先導計劃算係個成效係點樣咁？有啲咩標準咧？ 我諗我哋個睇法上主要都係真係成個流程嘅流暢度啦，因為第一我哋都要審視究竟病人究竟喺成個流程上係咪真係有一個嘅正面嘅感覺啦，係會真係覺得幫到佢。第二我哋亦都因為成件事嘅流程上，我哋係盡量希望唔好打攪到我哋前線嘅員工嘅，但係現時都係有些少嘅位置咧，係要佢哋有參與。咁我哋都希望能夠成件事將來係我哋講即係會喺背後就做咯，就唔使話前線就會有太多嘅諮詢啊或者嘅問題去處理。不過當然喺成件事在進行期間都有好多嘅好細嘅位置，我哋可能都需要係去處理嘅。咁我諗主要都係喺個流暢度同埋喺我哋嘅前線員工嘅處理。不過當然喺個退款上嘅安排，其實呢個都係我頭先講到第一部分，就係話市民真係覺得究竟方唔方便，有冇改進嘅地方。所以呢啲一籃子我哋都會睇嘅。 其實點解而家話要一個月之後先要退到款，可唔可以快啲嘅咧？ 其實我哋現時嚟講咧，因為我哋個收費上咧都會經過好多重嘅，例如我哋會經過急症室嘅登記處啦，咁之後會去到我哋嘅 finance， 去到我哋嘅財務部啦，而財務部亦都佢哋會有唔同嘅程序嘅，咁所以而家個退款上咧，我哋都覺得會係大概呢個時間，不過當然我哋都會睇睇有冇可能可以快啲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因為現時好多市民都係用電子嘅貨幣嘅，咁如果佢哋用信用卡呢，我哋都會用信用卡退返俾佢哋嘅。咁我諗即係呢啲一系列嘅嘢我哋都會再睇睇啦。 好啊，咁即係可能都預計之後會有機會就再去審視究竟嗰個成個流程係點樣，會唔會可能再喺啲乜嘢嘅時間可能有機會再推出呢一個計劃呢？咁 是的，我哋所以我哋個睇法上，首先呢個計劃我哋會係覺得方便到市民幾多啦，跟住再下一步就係話，我哋如果真係覺得值得再推行嘅，我哋就喺各方面度，我哋就希望能夠將佢做得更加暢順咯。 如果真係再做，會唔會可能係下一個長假期，譬如復活節呢啲咧？ 我認為呢個可能性我哋都唔會排除嘅，不過我都想講就係其實現時呢個情況，即係有市民佢哋睇完醫生，基於唔同嘅原因而離開咧，其實一路都存在嘅嚇。 我不如都讲翻啦，真系嚟紧咧新年嘅时候嘅嗰个嘅即系诊症嘅安排啦。头先你都讲就话喺嗰个嘅名额上面咧就多咗嘅，去到8000个左右。其实预计呢度够唔够真系应付？即系睇翻过往经验啦，可以几大程度上应付到大家嘅需要啊？ 系嗱，呢、這个我谂首先我哋成个医院体系嘅压力分两方面咧，入院同埋我哋个门诊啦吓。咁而家呢个政府门诊呢个嘅配额嘅增加咧，主要都系针对我哋一啲次紧急同埋非紧急嘅人嚟我哋嘅医院嘅急症室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实过往嚟讲， 我哋醫院急症室嘅求診人數同個入院人數咧，其實大部分情形咧都係即係會係相符嘅。但係逢親長假嘅後期或者長假後嘅工作天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明顯嘅分野嘅。咁呢個就係話佢哋可能因為可能私營嘅同業佢哋少咗翻工啦，又或者真係多人佢可能 after 個長假或者佢喺外地外遊翻嚟就需要睇醫生嘅。咁我哋其實係針對呢個數目，同埋我哋亦都呢個數目都唔係話一條直線嘅，我哋都係隨住年初一二三四咧係逐步增加，都配合翻我哋過去嘅經驗。我哋睇翻過去其實就係個長假，我哋嘅求診人數咧係一步一步增加嘅，初一二會比較少，初三四會比較多咁樣。 嗯，我見就而家初一二咧就最主要就係18间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咧就上晝提供服務啦，初三開始就全日係有個服務，不過咧就冇夜診嘅，有個安排又點解係咁樣嘅？ 因為我哋都發覺咧，就係頭先咁講啦，初一二咧其實就會比較少人求診嘅嚇。咁當然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中國人嘅傳統啦。第二就亦都其實啱啱天氣轉冷咧，我哋相信佢哋就未曾係到嗰個嘅感染嘅高峰期嘅。咁通常都係後段先至會係比較個需求大嘅。咁同埋我哋都發現咧，就其實我哋現時呢啲根據翻急症室我哋嘅數據咧，我哋呢啲次緊急同埋非緊急嘅求診人數咧，都比較集中係喺我哋嘅日間嘅時間嘅嚇。咁反而咧喺日間之後嘅時間咧，嚟嘅病人咧相對都係比較緊急些少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係會咁樣去針對去處理，就會比較上會一針見血啲啦嚇。 今日咧啊，明報咧都好詳細咁樣有啲例子啊，譬如佢講話東區醫院。平時咧都係長假期都係比較多人嘅，佢就話咧，如果港島啊、鰂魚涌以東咧11间診所喺農曆年假度開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其實咧得一間啊，真係會係喺初一二嘅時候有私人醫生係應診嘅啫。如果真係市民喺初一二真係有需要啦，又住喺呢啲區又真係好少嘅話，有冇咩建議俾佢哋啊？ 當然嚟講，我呢個特別地區性嘅資料我現時冇啦，但係我呢度都值得提市民咧。其實政府推出咗個資訊地圖，咁其實喺我哋嘅醫管局網站 HCO 啊，同埋政府醫健通都可以連結嘅。咁就公司型嘅服務嘅都係一目了然㗎啦。咁但係如果頭先提到個別地區嘅，其實我哋喺即係每次長假後咧，我哋都會審視個情況嘅。咁如果真係個別地區，當然我都會同有關方面咧，我都會傾翻啦，睇下會唔會真係佢嗰度能夠個 quota 能夠集中嗰度多少少咯。咁呢個都其實各方面嘅意見，我哋都歡迎嘅。 我哋尋日咧同彭昌傾嘅時候咧，佢話即係譬如睇啲流感嘅高峰期咧，好多時去急症室度求診嘅話，可能都有6000人次啦，每一日咁最高可能去到7000添。咁但係我呢家審視翻曬初一至初四咁多日加埋咧，就個門診嘅名額咧就係8000人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應付到咧？或者會唔會今次之後會點樣再審視往後再加名額咧？有冇咁嘅可能咧？ 其實名額我哋當然都係可以係加嘅，咁呢個我哋都係會審視嘅。不過如之前所講啦，我哋急症室嘅求診人數，例如即係如果高峰嘅時候可能6000到7000，其實當中咧有超過一半，亦都其實大部分我哋嘅工作量都係嚟自一啲真係相對緊急嘅病症嘅。咁我哋叫做就係、我哋嘅分流嘅 cap 1、2、3啦。咁呢啲病症其實我相信係冇辦法話可以喺個社區上咧係避免咗佢嚟我哋急症室嘅。咁所以反而除咗話呢方面嘅做法喺個社區上咧，我哋都係加強支援嘅急症室嘅。咁好似我之前少少咁樣講過啦，我哋會加強嘅人手啦，我哋亦都會有老人科嘅護士喺嗰度提供呢個支援，同埋亦都多謝呢個醫療輔助隊。佢亦都會有人員派到去急症室，我哋嗰度去幫手嘅。咁我諗其實係兩個位置嚟嘅，社區同急症室，我哋都要加強個支援。 好啊，多謝曬李立業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啦。李立業醫生咧就係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人民币7.213，英镑兑美元1.262，欧元兑美元1.078，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7,074点，升2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89美元，卖出2,03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大致畅顺，另外黄大仙庙就有交通同埋人潮管制措施，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嘅一段沙田坳道会暂时封闭，只系准专线小巴通过。另外，今日下昼5点开始，黄大仙摩士公园区位于正德街近住黄大仙官立小学嘅小巴同埋的士站嘅东面出口会暂时封闭。另外，油麻地就有倒数活动，晚上9点至到翌日凌晨1点，街市街、部分众方街、庙街同埋金粟街、上海街嘅慢线会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各位听众大家好，小弟许晶同大家讲春。细个嗰阵时咧就麻麻地呢个季节，就觉得哎春天啊湿湿立立啦，又好慵懒咁样，真系麻麻地。依家人到中年啊，觉得春冇咩唔好啊，慵懒啲 hea 啲冇问题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9日，广华医院病人呼吸机喉管松脱，情况危殆。医管局应对农历年假期服务高峰，增加诊症名额。警方称有不法分子招揽非华裔偷渡客做外卖员，拆账逃利。美国参议院通过推进对外援助法案，约600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8，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咁寻日咧就系、警方啊有个记者会咧就系、讲到咯，话发现啊有一啲系攞住行街纸嘅非华裔人士咧，用外卖平台嘅嗰啲验证漏洞，用一啲嘅改图嘅软件啦，将身份证嘅资料改动咧变做假证，咁咧就系、申请啲户口做外卖员翻工嘅，亦都咧就系、有人就系卖一啲嘅户口啊俾呢啲叫做黑工啦，从中咧就是拆账的。咁啊，寻日咧就有同入境处啊，警方同入境处一齐采取行动，连日嚟咧就话都拉咗唔少人嘅。咁而即系除咗系讲到喺送外卖方面咧，有呢啲叫做黑工之外咧，今个星期一都喺沙田裁判法院就有另外一单嘅法庭嘅案件啦。咁就系讲到咧一个嘅洗碗服务公司嘅持牌人啊，就系承认咗16项雇佣不可合法受雇人嘅控罪。简单咧都系讲。或者其實就係請黑工啦，就請咗啲非法勞工嘅，就係、6男18女，包括咧就14个係印尼籍嘅女子啦，4个咧就係中國籍嘅女子，同埋咧就係6个都係中國籍嘅男人嘅，咁啊由26岁到60岁不等。咁其實而家喺飲食行業係咪即係可能唔同嘅環節都出現係咪有人手短缺嘅問題，所以出現呢啲黑工，抑或是係一啲僱主係可能用一啲平啲嘅方法嚟到去請人咧？咁而 如果真的要去找出这些状况的话，究竟困难又在哪一度呢？或者现在面对的状况是怎样呢？我们不如先讲一下呢，就是今天星期一这个法院的个案，讲到在饮食业界洗碗工方面那个黑工的情况。找来有饮食业职工总会权益干事赵冠聪的。早晨啊，赵冠聪。 是，早晨大家好。 是，先问一下啦，今次这个的法庭的案件，其实最后呢认了之后呢，这个持牌人呢他就是被判监呢就19个月的。点睇这个的状况呢，同埋其实他这样做呢是不是都可能反映到饮食业可能面对一些困难呢？ 其實睇到個 case 咧都好嚴重嘅，其實佢都判得咁。其實即係呢位僱主啦，佢明知道即係嗰啲係黑工，佢都即係都要請啦。咁其實佢呢個行為就已經係即係好嚴重㗎啦。咁但係其實睇翻我哋飲食業啦，即係清潔即係洗碗呢一個部門咧，其實大家呢幾年都一路都聽到話，即係人手短缺啦，即係僱主出到好高人工都請唔到一啲員工翻嚟。咁咧好多咧，其實而家有部分嘅餐廳咧，即係都已經採用咗唔同嘅方法啦，包括即係類似就係、是、僱用一啲中介公司啦，去幫佢哋即係叫做成，即係叫外判咗成個洗碗部嘅服務出去，咁就揾一啲公司去幫佢處理啦。咁有啲餐廳咧就會用一啲類似嘅即係。揾洗碗工場去洗啦，咁樣咯，咁去減輕佢哋嗰個叫做工作個壓力咯。咁但其實佢因為好多即係以前咧，如果一啲比較大嘅酒樓或者食肆咧，其實佢係有一個足夠嘅地方咧，俾佢哋去洗碗噶嘛。但係而家因為香港好多零散式嘅餐廳啊，或者小店、小食堂嗰啲咧，咁佢哋其實個鋪位咧係有限嘅。咁通常佢喺俾佢哋可以洗碗嘅地方係有限，咁其實好多洗碗工其實佢哋係要去一啲我哋叫做後欄啦，即係一啲後巷或者一啲環境冇咁好嘅地方度洗碗，所以導致到佢個工作環境係好惡劣嘅，咁又要濕手濕腳啦，咁人工又唔係話即係認真之高啦，咁即係相比起其他即係辛苦嘅工作，咁所以佢就其實係即係長期以嚟都係有人手短缺呢個情況 嘅。咁而家嗰個處理方法會係點嘅？頭先你都講到一啲嘅，咁但係譬如話人工唔係好高啊，或者個環境惡劣啊，呢啲其實有冇得去改善嘅咧？又或者頭先講啦，話直情外判俾某一啲嘅洗碗公司揾工場去洗咯。咁呢啲其實對於業界嚟講，係咪一啲嘅方向嚟嘅咧？或者面對呢啲其實困難喺邊咧？ 嗱，其實即係判咗出嚟做咧，而家係因為僱主佢即係為咗減輕佢嗰個麻煩咧，因為唔需要再擔心嗰個請人嗰個問題啊。第二個就係佢唔需要俾一啲福利待遇啦，因為佢只需要出一份即係基本嘅人工就可以。咁其實對我哋員工嚟講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佢即係除咗我哋正常鬥工資之外，其實應該係有一定嘅法例嘅，即係嗰啲福利嘅保障噶嘛。咁但係如果佢成件事判咗出去嘅話，其實員工佢除咗收份人工之外咧，其實係冇任何嘅保障嘅。咁另外其實頭先都講到就係而家公司就係好多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解決佢需要用人嘅問題，但係佢又冇諗到點樣可以改善佢嗰、那個即係洗碗嗰個情況咧。因為其實因為而家即係鋪頭越嚟越細啦，咁佢其實廳面大家食客坐嘅時候都覺得窄啊，都唔好講佢其實廚房或者出品部或者更後嘅一啲即係清潔嘅地方，其實佢係有限嘅，俾到佢嘅位置係咁，而且佢而家係因為餐廳又好或者一啲小食店都好啦，佢其實係一日到黑佢嗰個運作係基本上係冇停嘅，冇乜話比較靜嘅時候，咁其實佢洗碗工嚟講，佢係真係正式係由朝洗到黑，咁啊冇停過手喎，而且佢哋係要即係要濕手濕腳啦。而且佢哋要即系一系就要弯低腰啦，一系就要踎喺度或者坐喺度啦。咁其实佢哋嗰个即系嗰个工作量系极之强大嘅。 嗱咁头而家呢一个嘅法庭嘅案件咧，其实就我估计佢应该就系一个洗碗服务公司，即系头先你咁讲就系外判咗出去，然后就系咪啲工人就会去到个餐厅嗰度帮手去洗咁样嘅？ 其實都係嘅，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即係有啲咧就係揾一個人去包咗，咁咧佢就嗰個人負責嚟即係幫佢去洗嘅，或者佢嗰個人揾人嚟幫手啦。咁有啲就好似呢啲公司咁咧，佢會即係請一大班人翻嚟， 咁佢就會係唔同，即係可能係呢一班人就係我今日就去呢間度洗，嗰日就去嗰間度洗，即係其實佢係輪輪扭扭都係嗰一班員工嚟嘅咁樣咯，係啊。 咁呢個對於嗱，因為我請咗間公司，我判咗佢哋揾人過嚟幫我洗碗。咁對於真係嗰間食肆嘅老闆嚟講，其實佢哋有冇一個責任，或者其實佢哋會唔會都好難分到究竟嗰個嘅員工係咪即係而家講緊話一啲非法勞工咁樣嘅咧？ 其實僱主當然有責任去了解佢係咪一個本地嘅員工啦，即係唔好請到黑工啦。咁其實即係我相信又話要去分辨咧，又唔會話極之困難嘅。即係首先佢要即係對一對個身份證啦，咁樣或者係即係了解一下，即係同佢平時即係佢開工嘅時候，可能同佢傾兩句咁樣，即係問一問啦，你平時喺邊度做開嘢啊？喺邊度住啊？咁樣一啲即係簡單嘅傾談咧，我相信都會大約了解到佢嗰個情況。咁如果當然如果更加認真仔細嘅話，直頭可以打上去入境事務處度 check 啦。咁當然我哋其實好多僱主咧，未必會即係理到呢啲咁細嘅嘢。其實往往好多時候我哋前線嘅員工咧，一啲主管啊，或者經理或者店長去負責請人嘅，咁出糧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檢查佢哋嘅證件都好啦，都會即係將呢個責任落咗嚟我哋前線員工嘅身上咯。咁當然而家嗰個即係隔又臨近假期啦，又工作繁忙咧，咁其實我哋有陣時前線員工都未必話佢可以好仔細咁樣去檢查佢哋嘅一啲情況啦。咁如果佢係即係如果佢身份證佢理論上應該係要佢出示啦，就唔係話靠張相或者靠一啲即係一啲紙質嘅文件去證明，咁樣嘅話會比較好啲，去方便去判斷佢係咪一個本地嘅員工咯。 不過我見咧，好幾年前咧，其實都有一啲嘅飲食業嘅工會就都有講話，其實可能請緊呢啲嘅洗碗工咧，佢哋係外籍員工嚟嘅，咁佢哋又更加即係可能語言不通啦，咁啊要去做頭先講嘅嗰啲同佢短暫傾談啊，了解下佢啊，其實可能都做唔到喎，會唔會都有呢啲嘅困難喺度咧？ 其實而家外籍員工都多嘅，其實咁，但係香港一個國際性城市嚟㗎嘛，咁好多外籍嘅員工其實都係我哋嘅香港人啦。咁但係其實就係、是、雖然語言有一定嘅困難，咁但係佢出自一個實質嘅一個身份證係合理㗎嘛，因為正常我哋係要帶身份證出街㗎。咁佢通常咧好多都係即係當晚或者即日會結算嘅，咁有啲其實可以要求佢出示身份證去睇翻即係佢翻工嘅時候打卡嘅時候。攞個身份證睇下，睇下你係咪你啦。咁佢讀個名出嚟，咁佢應該都唔係話一定困難啦。咁樣所以就其實即係員工可以做多啲，即係用一切合理或者係方法去令到即係檢查得清楚啲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對於我哋員工嚟講，其實都好危險啊。因為如果萬一真係唔好彩，且即係佢其實無心嘅，佢可能就係有人製造咗一份好高仿嘅假嘅身份證，或者做得好完善嘅，佢呢個呃佢嘅情況，咁其實我哋員工都可能會有機會違反到即係請黑工嗰個情況。所以其實員工亦都可以做多啲，即係諗辦法去了解多啲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其實到檢查佢係咪黑工，其實呢個係政府部門應該要去處理，亦都係嚴打嘅一個情況，就冇理由佢光明正大請咁多人嚇。2021年到而家咁多年，佢先發現到佢呢個咁嚴重嘅情況，係咪？ 好啊，多謝曬招冠聰啊！咁啊，招冠聰講到咧，就可能前線員工咧做多步就避免自己咧可能陷入一啲法律嘅風險嗰度啦。咁頭先咧同大家都講過就係外送平台嗰個問題啊。咁我哋都揾嚟另一位嘅嘉賓啦，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嘅。早晨啊，郭偉強。 早晨， 鳳 萍。 剛才咧都講到就係警方同埋入境處嗰個嘅聯合行動入邊咧，即係都有20多個咧，就係一啲嘅非華籍嘅外賣員啦。咁其實咧就係有人咧就涉嫌可能係用一啲嘅賣一個黑户啦，又或者咧就係用外賣平台嘅嗰啲監管漏洞就去打工啦，而家去送外賣啦。其實你見到呢件事你點睇咧？當中可能有啲咩風險咧？無論係即係可能對路上行人啊，或者對於係買家嚟講， 其實我哋上個禮拜開咗幾招啦。咁其實當然幾樣嘢夾埋一齊嘅。第一，啱啱我哋立法會就講緊即係假難民嗰個問題啦，點解接極都接唔到啊？每年又使成超過10億啊咁。咁另外就當然假難民嚟，佢唔係嚟百無聊賴嘅，佢係想嚟揾快錢。咁所以佢會做黑工，做黑工最容易係咩呢？ 最容易就係外賣外送平台啊，因為咧呢啲外送平台咧有個別咧仲更加話即係明文規定咧就話可以請槍嘅，咁咧變咗就出現咗嗰個出咗户口啦，即係有個鄉里開咗個户口，然後就派俾佢嗰啲同工即係同鄉嘅黑工去做，咁啊其實對業界嗰個打擊好大，咁啊。事實上咧，經過警方最近啊，即係呢個禮拜所做嘅行動，又上咗外賣平台公司去搜證，同埋咧喺街上面咧做啲執法行動之後咧，其實成個業界啊，即係正規嘅業界係好鼓舞啊，因為以往咧，即係好多工作咧都俾呢班黑工搶咗啊，佢哋咧有時候咧係要坐爛板凳嘅。啊，即系唔系大家所讲话人手不足咁简单。事实上而家拉咗啲黑工或者黑工冇咁猖獗嘅情况底下咧，其实业界嘅同事都表示生意多咗，即系搵到啖食啊，咁啊呢个好重要。咁另外第二咧就系嗰个交通安全嗰个问题啊，即系除咗黑工抢饭碗之外咧，佢哋好多咧有卖出租嘅电动单车啊，呢个系比较头痕嘅，因为咧呢啲。即係明目張膽嘅出租電動單車咧，即係話即係執法不力啦，咁啊，所以就直頭有間鋪頭去出租呢啲電動單車。另外呢啲電動單車喺路上面行咧，你都見到好多時都左穿右插，又冇戴頭盔。最慘係咩咧？如果遇到交通意外咧，你係冇得追究啊！佢即刻走，你揾唔到佢，亦都冇識別，佢冇牌照，冇認唔到佢，咁變咗其實對於受傷啊，譬如我哋啱啱。上個禮拜有個司機夜晚半夜就係有個電動單車同佢架電單車都係外送員嚟嘅，逆線對頭撞咗之後咧，其實想追究咧，對方即刻走，根本而家住我同事都仲住緊醫院，咁變咗其實真係好無辜咯。 嗯，咁我聽到即係而家呢個行動咧，對聽到對業界嗰個嘅影響咧，就係一個比較正面啦。其實咧，你點睇咧？其實喺呢一個嘅今次呢一個嘅案件入邊咧，其實個外賣平台啲户口嗰啲係咪叫做漏洞定係點咧？即係你點睇佢哋而家個處理方法嘅咧？ 嗯。其實我哋都有要求政府咧規管呢啲外賣平台公司嘅，但係政府而家咧就未有諗法啦，或者即係初步都拒絕咗我哋啦。但係以我哋所理解咧，其實如果平台公司肯做嘅話咧，係絕對有方法去杜絕呢啲借用户口啊，或者假難民嘅非法勞工。 你係想政府點樣規管佢哋？唔好意思，就問佢。 因為你發牌俾佢，但係你要有啲條件要佢遵守，譬如好簡單，黑工其實以往都有嘅，佢間唔中就會抽一啲單出嚟咧，就喺個外賣員送緊外賣嘅時候，就會打電話俾佢，同佢講或者 WhatsApp 俾佢，你五分鐘內你將你自己個樣連埋你送緊嗰袋食物嘅相，你 po 上去嗰個 WhatsApp 度，俾佢驗證係咪你本人送緊，即係以往都有呢啲做法，但係當然。而家佢有班黑工咧，佢就特登唔做啦，甚至乎开个户口，即係特登寫一个条款就話啊，你可以请槍嘅，咁变咗仲更加猖狂。咁所以其实平台公司唔係做唔到啊，佢如果佢刻意唔做嘅话咧，其实个漏洞就会大好多。但如果佢肯做嘅话咧，其实可以发挥到一定嘅效力嘅。 嗯，咁你話政府而家已经即係拒绝咗你哋，有冇話个原因係啲乜嘢嘅咧？ 当然啦，而家外送平台公司即係听返嚟呀，即係外送平台公司得三间，咁佢呀担心会唔会又少一两间呢，咁但我哋业界就好清楚啦，即係呢啲唔係我哋要考虑嘅嘢啦，事实上你喺得呢度做生意，你就要守本地嘅法例啦，唔能够因为要即係抢生意就要容许佢违法㗎嘛，不可能㗎嘛。 咁你觉得除咗執法方面去做之外咧，其实仲有啲乜嘢嚟紧？你觉得系可以跟进到嘅咧？ 当然有几样咧，就系嗰个电动单车嗰个问题要处理得更加好啦。因为我哋发现喺油尖旺会比较夸张啦。咁另外元朗屯门嗰边都系黑点嚟嘅。咁我哋都舉報咗一啲出租電動單車嘅地方俾警方，所以警方可能都 揸住呢啲資料，即係啲功夫都做快咗好多啦。咁呢個第一。咁另外就係、是、電動單車咧，其實對於行業有影響啦，對於馬路安全有影響啦，其實對於嗰個平台都有影響，因為咧、那個平台大家都知道佢係靠一個電腦嘅演算法去計算。咁如果呢啲電動單車呢，佢經常走捷徑呀，因為電單車入唔到啲後巷㗎嘛。咁但係呢啲電動嘅單車呢，即係佢可以左穿右插入商場都得㗎嘛，佢哋會㗎嘛。咁就變咗令到每一單送貨嘅時間會大大縮短。咁電腦演算嘅時候就會覺得，嘩，你原來三分鐘都送到啦，點解你另外一張正正經經揸電單車嘅你要十分鐘先送到呀、啊、咁。即係呢一個其實對於業界嘅影響好大啦，呢個第一。咁另外就係、是、我哋認為嗰、那個外送員呢，其實都要有啲保障啦，即係好似平時都會有意外啦，再加埋呢啲黑工呢，好似我啱啱講，佢同個即係迎頭相撞啊，一個正規嘅外送員同一個非法嘅外送員迎頭相撞嘅時候，其實冇得追究，佢完全冇保障，就算佢病假都冇，即係佢休息就係自己冇收入，零收入咁。咁所以其實政府就去年年初就已經話研究要就住外送平台員要有啲保障啦。咁點解講咗成年都未有呢？而家呢仲話要講多一年喎，可能要今年年尾先至有結果，我哋就覺得太慢囉。希望政府能夠加快腳步，即係為呢啲外送平台外賣平台員做一啲保障囉。 嚟緊係仲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可以做？譬如頭先你講話，即係想佢哋去做一個嘅規管呢啲外賣平台公司噶嘛？會唔會再跟咧？仲有三十秒左右。 會一定會。外送平台公司其實做任何生意都應該要合規合法嘅。即係如果有任何漏洞嘅話咧，其實呢啲外送平台公司咧係責無旁貸，要第一身去跟進同處理啊。即係唔能夠就唔關我事啊，或者係由政府去做啦。其實外送平台公司絕對有佢應有嘅責任。 好啊，多謝曬郭偉強啊，咁啊同你哋傾到呢度先啦。郭偉強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嘅咧就係呢啲嘅外送平台嘅公司咧，因為嗰啲嘅户口其實可能咧有啲漏洞啊，令到咧一啲黑工咧係可以喺度仲係做一個外賣啦咁。咁啊，今日咧千禧年代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先咧預祝咁多位聽眾咧嚟緊啊龍年進步，身體健康，下星期再見，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大秦是歷史學愛好者津津樂道的一個朝代，它結束了自春秋起500年來分裂割據的局面，還實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了道量衡，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 在禮崩樂壞、群雄逐鹿的戰國末年，面臨亡國之禍的秦國於列強環治之下，於競爭激烈的群雄列強之中崛起，從秦孝公開始徹底變革，崇尚法制，統一政令，歷162年六代領袖堅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蘇六合而一統天下，建立一個強大的帝國。 你不了解的大秦史是一部历史类的通俗读物，是你不了解的历史系列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多个角度介绍秦朝时期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但是整体上还保留通史的脉络。作者张前是女作家，中国网络作家村的会员，大型央企宣传部的责任编辑。 作者从秦孝公、嬴渠、梁继位开始讲起，在战国时期经过漫长岁月的烽烟四起、群雄逐鹿，最终以秦始皇嬴政一统天下，又经过昙花一现的十五年，经历农民起义、秦朝二世而亡，其中包含了变法改革、征兵强国、法家治国、天下一统等大秦王朝时期的重要事件，并且对秦朝二世而亡进行了细致的解释。 无论是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定是数千古风流人物，大秦无疑都一个充满魅力的历史朝代。 而家我哋认识中国历史就唔可以忽略秦朝嘅崛起。呢本书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住智慧方略嘅风骨，奋发剔厉、强势生存嘅精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不了解的大秦史》，作者张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